再见方便明天就忘记，千万的机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唱歌都会冷清，把快乐话题最带劲，千万的机会好 happy， 上了话题方向自己是巨星，摘下黑夜眼镜就更接近，千万的老师最美丽，哪里我还需要自信，把阳光小孩全都留在家里，下班的朋友来去参加，千万的机会好 happy，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边的这首《姐妹们的约会》，这是来自范晓萱的作品。范晓萱转型之后呢，是在华语歌坛当中我个人非常欣赏的一位女歌手，唱情歌的时候有她自己的非常独特鲜明的一些唱法，再到后来又转型组建自己的 band， 并且变得非常的 rock， 非常的朋克，她的这个音乐小魔女的称号真的是好像只能由她来担当。接下来这首歌是由红米的《白色恋人》。 冷空气却清晰，你在南街冰山雪地里，极光中雪白的肌肤是哀愁是美丽，为了要遇见你，我连呼吸都反复练习，安伯特仁慈的冰川带领我走向你，留下旧时已故的哭喊，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藏在沃斯托克的湖岸，沉寂轻叹，撒哈拉满天狂沙，金字塔谁能解答，伊玛诺谁不成风，长城万里相逢，人世间悲欢聚散，一个夜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朦胧，下旧时已度的苦寒，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藏 在沃斯托克的湖岸沉浸其谈，撒哈拉满天狂沙金字塔，谁能解答兵马俑，谁能乘风乘着万里相逢，愿世界一干菩萨一眼泪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脸容却有灰色的眼容，撒哈拉满天狂沙金字塔，谁能解答兵马俑，谁不争锋长城万里相逢，人世间悲欢聚散的夜夜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面容， 爱的不一定，镜中有我的泪滴，你不要再说对我真心，心开泛黄的雨季仿佛再度与你相遇，那是昨天的叹息，你今天还说对我真心，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两意，我不会再为你哭泣，你也许也会说我任性或说我多心，可是有火种映在你眼里，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两意，我不会再为你哭泣，你也许也会说我任性或说我多心，可是你无处换着别人的名，别人的名，你有你的多

喜味1033情感纪念册，纪念册。 广告之后，这是什么年华的向往？ 我知道，并不是所有鸟儿都飞翔。当夏天过去后，还有些苞米曾开放。 这首歌叫做《向往》，当年在高校当中，两位高材生因为对音乐的热爱走到一起，变成这样的一个组合，有唱过我太多非常具有人文关怀的歌曲。接下来是立起的是2月11日，天气晴。 抱着你，爱着你，坐在你熟悉的角落里，我的心忽然变得安静。旋律好像共鸣已经过好几世纪，微笑已轻轻呼吸，抱紧吉他说爱你，声音飘忽不定，晴天的雨还在继续，雨天的心慢慢放晴，记得那年的冬季开始了我们的剧情，遥远距离难靠近，想平行却充满交集，那我们 相机，

都顺利。我知道你要说，我知道你要说， 你跟我来，请你跟我来，用你的热心奉献你自己。 跟我来，稍后要听到今天九点末尾作品徐小琪的《当大雨过后》，待会儿再见。 风说的自由不是雨能够懂得，懂得花瓣的脆弱，树又怎能晓得，从点头到相拥，从单纯到心痛，爱说该走了，谁都不能留。当我试图用你的眼睛看你的天空，我的爱你永远不懂，当大雨过后你又回到寂寞人群中，我才知道你的自由只是怕失愁，月光流，怎会 该说该走了，谁都不能留。当我试图用你的眼睛看你的天空，我才发现我的爱你永远不懂。当大雨过后你又回到寂寞人群中，我才知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氏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28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的年会进入闭幕，并发布了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宣言，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和全球企业界坚持推进市场开放、包容性增长和经济合作，确保经济的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增长。当地时间3月26日下午，应新西兰总理比尔·英格利希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乘专机抵达惠灵顿国际机场，开始对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李克强、总理夫人陈红同机抵达。国际方面，为了推广日本观光与食品，日本政府派出了总省副大臣赤间二郎前往台湾游说。赤间二郎说，不希望看到台湾还会有不吃福岛等地区食品的现象。 英国警方竟说，22日，伦敦恐怖袭击嫌疑人哈里德·马苏德当天是单独行动，整个恐怖袭击过程仅持续了82秒，而他发动恐怖袭击的动机也许将永远无人知晓。警方继续向民众搜集有关马苏德个人情况的信息，力求解开他发动袭击的动机和谜团。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三和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置换尽享多重好礼，金融购车月付低至338元，进店即送3000元装饰券，对比热线0316-3725-888。 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当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10点之后，这里就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今天十点的第一首歌要跟你听到，这是周华健的《花心》。 我的心藏在蕊中，红包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首歌。一摇摆酒，一摇摆酒，人生为欢中几何。春去春回了，花谢花会再打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握紧你心海。春去春回了，花谢花会再打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握紧你心海。虽要回忆也从容，你的泪晶莹剔透，心中一定还有梦。为何不牵我的手，共看海天成一色。潮起又潮落，潮起又潮落，匆匆人间许多愁。春去春回了，爱花谢花会再打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握紧你心海。春去春回了，爱花谢花会再打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握紧你心海。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握紧你心海。 忐忑，想想你似乎也从不晓得，翻开了旧日的相册，才发现你的表情并不深刻。爱你爱得多苦涩，却没想过到底值不值得。当你就这样说不要了，我突然明白了游戏里的角色。你要你的快乐，你选择你的选择，我只是个陪你赴了一程断肠狂欢的过客。你的快乐，哦哦，你是绝对自由的，我只能在你离开后发现你从来不是我的。只是个陪你疯了一场短暂狂欢的过客。你要你的快乐，哦，你是绝对自由的，哦，我只能在你离开后发现从来不是我的。

醒了黑色的谎言，戒不了思念，断不掉慰藉，说错了是我，给你机会让我心碎。我为了犯了贱，代价是我的脸，悔恨的心情每天要来去好几回，你却也不管我辗转难眠，不甘心失去被爱的滋味。我为了犯了贱，错误依然挽回，阳光再不曾洒进我黑色的谎言，戒不了思念，断不掉慰藉，说错了是我给你机会让我心碎。 别在窗前等我，虽然我感到孤独。 别在窗前等我， 虽然我是那么无助。 别在窗前等我， 从来都是浪荡漂泊。 别在窗前等我， 从来都是百里红尘无心归路。

出口，也许我们都要接受。何尝不是一闭上眼，那些过去就浮现。你最爱逛的店，还有你不知的房间，你最爱的音乐，有你最爱做的飞，最喜欢撕着面，以为这一切都没变。可是这几年，你一句话都瞬间会翻脸。你看不到我曾为你做过那些改变，你只会看到我的决定，不能再抱怨。岁月慢慢把我们改变。 也许都应该冷静，别再相互怄气，什么对错输赢。 也许真的要反省，就别再让自己拼命控制你。就慢一慢，让我看清你。就慢一慢，让我忘记你。We need to know， 画面一点点退后，伤口一点点腐朽，感情还能撑多久？ We need to know， 是一到死怎么回头？伤痛在我胸口，结局我们都要接受。Oh, we need to know， 把心照顾还不够， 别还有你 走到最后还 feel， 让白驹真的永久。Oh, oh, we need to know， 原来我们下半生都困在爱里找自由。谁能比谁撑得久？

能结尾，让一切完美。 眼角的泪，他给过谁？ 伤透了心，也无所谓。 我会愿意。 失去。